也许隔了好几道墙，默契用心培养，不论在哪个角落，感情线更坚强。 最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2003年2月11号。对于所有喜爱相声的人来说，是一个无比悲痛的日子。一位细长挺瘦的相声老人静静地走了，他再也不能逗你玩了。他就是相声泰斗马三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今儿的岁月风云，我们就将和您一起分享相声泰斗马三立在生命最后日子里的点点滴滴。2001年12月8号，

我叫逗逗你逗你玩儿，逗你玩儿，我姓逗，我姓逗啊，逗你玩儿，记着吗？你找我小伙儿，大爷，哎，叫我，叫我呀，我姓逗，我就逗你玩儿，叫我呀，逗你玩儿，哎，对，小伙儿，哎，叫我找我，逗你玩儿，哎，好，对对行，小伙儿，哎。叫我逗你玩儿、哎、好太好了，叫了几句过去把褂子这晾着挂小褂褂子蹬起来，小孩妈妈拿咱褂子了，屋里干活谁呀、啊、逗你玩儿，好看着这是要把这裤子整过来，妈妈他拿裤子，谁呀、啊、逗你玩，这孩子一会儿揍你，老实看着，别喊，这一条把褥单子拿去，褥单怎么样，妈妈他拿那被我被我面子了，谁呀、啊、逗你玩，这孩子你老不老实，我揍你，待会儿出来一瞧还这站着呀，他的衣服呢拿走了，谁拿走了，逗你玩，还逗玩。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相声泰斗马三立表演的单口名段逗你玩，直到今天人们的脑海中还总能浮现出那位可爱的相声老人，耳畔还始终回响着他那句经典的逗你玩。好了，聊到这儿呢，我们本期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一起来欣赏一首来自蔡琴的谢幕曲，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大熊制作演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日子，我曾伫立。